anyway， 即係話就係咁啦。其實話即係話，尤其是呢個區選咧，即係有區選嘅一套辦法嘅，即係 election engineering， 即係咁樣樣。咁呢個係要諗一套區選嘅策略出嚟嘅，呢一個係。 咁今次就可能係呢一個區選策略係咪比較冇咁發揮咗嗰個諗法咧？即係諗一諗來諗去都係可能同民建聯即係兩黨隻抽呢一個，即係比較從呢一個兩陣對壘呢一個方面諗得多啲咧。 或者蕭生可唔可以扼要一下，即係講一下區議會應該點樣選？ 嗱，第一就話區議會，即係你其實應該要呢個點都有多少扎根嘅工作，其實好難靠 political issue， 呢個真係好簡單，即係等於我講即係人民公社個原則一樣嘅，即係佢哋唔相信即係選呢個區議員實際上對於個政治議題係有重大關係，即係咁樣係。 嗯哼，零三年係一個好例外嘅，即係個影響到個 結果區議員區嗰次反而係即係都贏唔到好多，即係冇我哋想象中咁多，嗰次我又幫手選。咁好多地方都係贏唔到。咁第二呢，如果你區選第一，如果你冇相當嘅人際關係，咁你就要預早籌備，即係呢個非常之勤力，即係咁樣係。其實 personal touch 好緊要。 嗯嗯、 第三你係 pick 一個最好 pick 到一個喺個區嘅 issue 出嚟，逼到對方埋場。 咁鵝頸就真係已經我都見到大家盡曬力㗎喇，又諗埋即係點樣即係 打小人咁樣。 係打小人啊，甚至乎話即係嗰個九公園啊嗰啲問題啊，或者即係光害啊嗰啲問題，即係要炒都炒，不過好難煲得熱嗰啲問題都啲議題都。 係啊，即係你要搵到一個 issue 出嚟，即係譬如話即係以前佢哋譬如話講業主立案法團啊，即係或者其實呢、這個你好集中，譬如話你將呢一個打小人，將個橋底改造呢、這、一個好似四面佛咁樣，等所有人即係世界歷史遺產，等呢、這、一個等嗰啲人去即係呢一個鵝頸區好旺，你逼到你要中嘉敏表態，佢贊成定反對好？ 嗯， 如果佢贊成，佢跟你噶啦嘛，即係咁樣變咗係。 係有時可以製造一個 issue 出嚟，係製造一個議題出嚟。不過你攞命在 佢又唔敢，點解可以反對咧？即係咁。 咁同埋 即係你要諗到一啲特殊，如果你講咁，好似今次咁選法，真係需要啲特殊嘅招數。 咁其實咪真係咁難諗一個議題啊？譬如阿蕭生上次咧論壇都提到啦，你話其實你灣仔就算你工作嘅地方都係灣仔，你都見證住喂十幾年嚟啲問題多到不得了，即係無論係嗰個電車嘅噪音問題啊，或者係堅拿道天橋，哇嘈冤巴閉咁， 污糟邋遢到不得了。 咁你即係你中間問就話即係搞咗十幾年，咁你本身你應該都好熟悉嗰啲問題，或者你咁耐都冇處理好。好啦，咁都做一鑊泡。咁其實要搞個議題，諗一個議題出嚟，就應該唔係咁難嘅喎。既然咁烏煙瘴氣呢一個區嚇， 係其實即係話同埋 issue 太多，即係冇 issue， 即 係啱嘅。 冇一個聚焦一個 係 啊 ，overwhelming issue 一個即係大到好緊要嘅， 唔能夠即係你唔能夠 expect 人哋睇你有四十幾點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 人哋冇咁嘅耐性咯。 係啊，人哋唔理解嘅呢一個係。 係 咁講翻七一先啦，即係咁樣樣。咁就不如你每人講一兩分鐘，點解七一要上街咧？由你開始講起。 因為好不該啦。首先第一要政府就係有好多嘢都第一係小題大做，第二就係有啲咧就應該做就唔做。譬如小題大做係咩咧？譬如好似話今次嘅豬流感咁啦，即係其實證實咗就係話根本其實個 fatality 好低嘅。但咧到第一次咁樣要維景酒店嗰陣時咧，就喺度搞好大陣仗，又封咗七日咁成。咁啊，另外即係應該做啊唔做嘅就係話之前即係疏解民困嗰度啦。咁已經根本就講咗好多嘢，已經提出咗好多嘅意見，就應該個政府係點做，但佢又唔聽。好啊，第一個 stage 咁做完啦，跟住啲人又嘈，跟住好啦，諗住第二個 stage 會做翻好啲咧，點第二個 stage 又係新瓶舊酒，結果啲人咧就嘈得仲厲害添。咁再加埋就係其他嗰啲嘅，即係各樣失誤啊，就係譬如好似又話之前白頭佬邊個任志剛咁樣 ，OK， 佢話佢唔做啦，咁落台，咁跟住你之後又話有個候選人，咁點知原來咧就其實根本就一早內定咗嘅就係陳德霖，即係疑似陳德霖啦嚇，咁但係初時又話唔認咁樣，即係其實好多嘢夾夾埋埋咁樣，就變成咗依家啲人越積越多嘅民憤。咁所以即係我作為香港市民嘅其中一份子，即係我唔撇除咗我喺呢度即係開咪做嘢， 但係如果我只係一個普通市民，我都一定會上街囉，見到咁多即係咁多呢啲咁唔掂嘅嘢，正所謂下。 我由始至終都上街嘅理由只係得一個啫，阿爺嘅對香港嘅政策，由八十年代初開始都係搞錯曬。根本香港嘅定位，香港係要再出發，但係香港嘅定位其實就要做呢個政治體制改革嘅深圳特區。 嗯，你咯？ 基本上咧，即係七一遊行一個雜菜煲嘅議題。唔使太介意話咧，即係今次係咩主題啊？究竟2012普選啊，定係迷債嘅事件？只要你對香港或者即係政府有個不滿喺度咧，同埋仲有一個夢想，希望即係仲可以改得到嘅話咧，咁你就出嚟遊行。基本上就係個訴求就咁簡單。 我話簡單啲，因為我過去都多倫多七一，我今年我都要點都要嚟呢七一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喂，咁你今個週末啊，大佬連警察都上街嘅時候，你難保七一嗰日紀律部隊啊、警察又上街一齊 join 埋嘅話咧，咁你警察既然可以上街遊行，咁啊又有見到另一批警察維持秩序，呢啲咁壯觀嘅場面，咁點可以唔睇咧？真係， 我想睇下咧，即係差佬會唔會拍翻自己差佬遊行咧？因為 同埋我覺得咧，差佬應該報一報大數。 我哎呀，我你阿嘉豪，你啱就係想即係講中咗我想講嘅嘢，即係平時咧，你知啦，六四嗰啲咧，佢咪好興又唔知除一半啊， 打幾折噶嘛 ，我諗今次差佬會唔會自己唔係會唔會照樣打翻咁樣嘅折頭啦？如果唔會嘅時候咧，出邊啲人咧又會乘機喺度玩嘢啦啊！ 我 覺得 禮拜日都會報大數添啊，差佬上街可能會 唔知啊。 李小光講得好抵死喎，話佢話即係希望警員慎重考慮參加多日遊行，可能會破壞警隊一直以嚟建立個良好形象喎。即係到底近來警隊有咩日良好形象？即係咪當差可以即係有免費飛機餐？ 我相信佢哋七一都會出埋嚟，都唔出奇有啲啊。 係，其實即係我咁講咧，即係話，即係呢個七一遊行啊，就係、是、香港市民嘅一個 voice， 即係呢一個 voice， 即係我哋係即係要善於利用喺香港，我哋要付出嘅代價係從來最少嘅。我曾經屢次講過，即係04年嗰個梁家傑，即係喺中大嗰陣時講嘢，我已經話過，即係如果我哋夠多人上街嘅話咧，就曾蔭權可以做特首。At that time it seems to be impossible。咁結果曾蔭權做咗特首，咁大家睇下而家大陸發生嘅情況咧，即係我睇見，哇！即係嗰啲示威咧，即係嗰啲抗暴動咧， 真係陰功， 即係陰功啊！即係石首嗰單一單嘢，就死咗嗰個廚師，又話有幾條屍。最慘咧就係邵陽啊，湖北係 哦， 佢冚到咧，竟然兩條友就係、是、即係 跳樓 死咗。 其實好似係街坊即係打麻雀嘅啫喎， 係啊， 不過佢唔係有啲犯罪啲罪賭嚟嘅喎， 同埋兩單都係爭屍喎，爭條屍都要。咁啊，即係唔係即係你諗下嗰個形象啦？譬如而家你頭先話，即係喺湖北嗰單，喂，咁大家護住條屍，咁就要條屍，咁啲屋企人就將佢喺個酒店裏面擠落個雪櫃度，希望可以護住。咁啊，但係咧就哇，咁啊，即係啲警察就出動武力，咁樣就要搶屍，外面又有人起哄。咁你頭先講賭仔嗰單又係要搶屍，哇！即係忽然之間中國發生好多即係呢、這個人肉嘅護屍團咁 樣。嗰、那個邵陽嗰、那個即係跳樓嗰兩個嘢，啲手筋腳筋俾人哋挑斷曬。就因為佢哋有200萬賭款啊嘛，即係呢一個係， 嗯， 即係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劉曉波又被捕啦，咁即係最少代價嘅地方咧，就係即係香港噶啦，即係呢一個就係，係 咯， 咁而香港咧，佢係代理唔和嘅，基本上係即係，咁所以唔俾啲厲害佢睇下點得咧？你話呢個世界？ 同埋劉曉波被捕嗰大佬，即係嗰個08宣言，其實都真係實在。08憲章嗰個又係溫和到不得了嘅，即係裏面咁都要被捕嘅時候，咁你相比七一都真係我哋就不過唔緊要，而家七一連警察都上埋街嘅話，好掂當，好安全，實在。 咁就連警察都上埋街啦，特區政府嘅統治威信其實墮地嘅，其實對喺市民嚟講呢個係好嚴重嘅，即係紀律部隊上街。 咁基本上警察就正係睇差佬就係睇到你曾蔭權而家跛跛地腳啊嘛，就正係因為咁所以先撈啲油水啊嘛，希望 乘機一腳，哎，伸多唔係應該伸多一腳添係嘛？ 即係個籌碼最勁咧，呢個時候可能立到最多嘢玩下手 係啦，咁就2003、2004年就去到今年啦，即係個經濟情況最惡劣嘅，特區政府嘅管治威望最低嘅，咁樣就係即係呢一個喺呢個時候，即係如果你再唔出聲咧，咁就係即係呢個就係其實最緊要嘅就係我係即係一路都係相信，如果香港唔作出政治體制改革嘅話，就會走上日本之路。即係我哋嘅代號唔係學劉乃強咁樣講，大陸嗰啲代號咧係更加嚴重嘅。你睇下石首啊，睇下邵陽啊，睇下山東菏澤啊，即係度度咧都係暴動收場嘅，即係咁樣係。 嗯。 佢哋嗰啲內耗係咁 Q 樣嘅，即係我哋嘅內耗咧，香港嘅內耗就唔係，就係、是、the inability to act。個政府係乜 Q 嘢都做唔到，根本就係、是。 咁但 係 劉乃強佢嘅解讀嘅內耗係人望喺度噏嘅時候就已經用內耗啊嘛，佢覺得。 即係佢，即係我係啦，即係佢最 basic 嘅邏輯，本來唔值得望嘅，我就話，即係佢哋一路都主張嗰套嘢就係、是，你如果係愛國嘅話咧，你就唔能夠唔愛代表嗰個國家嘅言行政權。如果唔係咧，呢句愛國咧就係一句空話。 嗯哼。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邏輯係即係唔能夠存在噶嘛。如果係咁，我問你，1937年嗰時點解共產黨唔愛呢個國民黨政府啫？嗰陣係哦呢、這個個實體嘅國民黨政府啊嘛。咁國民黨政府之前又應該愛北洋政府噶， 係 同埋會應該愛 革命嗰陣時又應該愛清政府噶。呢個邏輯係在你。你話而家嘅政府唔同，咁即係你講曬。 咁即係其實 而家政府點叫有唔同？因為而家政府好好，喂，好好係你講嘅啫喎，呢個就係 簡單啲講佢嗰套邏輯嚟 嘅。你講個政府好唔好嘛？而家就講係。 即係彭定康應該係中意英國工黨就係噶嘛？而家應該要擁護現政權啊嘛。 係啊，因為喂，如果係咁咧，就冇任政府係千秋萬世，永遠唔使改變㗎。因為邊個一坐咗上去，大家就一齊要愛佢，唔能夠質疑佢，唔能夠批評佢，任何嘢都唔能夠做。咁、那個嘢咪千秋萬世咯，即係咁樣係。 簡單啲嚟講，佢嗰種邏輯其實係一種法西斯納粹嘅邏輯嚟 嘅。係啊，佢寫嗰啲嘢其實好法西斯嘅。係 啊，即係其實佢嗰種係即係威馬共和國末期嗰種思想嚟嘅啫嘛，即係太過民主啊，太過混亂啦，我哋需要一個強人，即係唔應該搞咁鬼多政黨。 咁所以有人話今年其中一個口號已經係話劉乃強不代表我係其中一個、啊、今年嘅遊行有啲人已經咁樣講啦嘛已經嚇。 咁、啊、所以呢個本來唔值得博嘅，但係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其實呢一輪我都係睇翻好多大陸嗰啲資料，尤其是即係國內一有嗰啲暴動場面咧，我叫啊即係叫佢哋就迅速即係將個 source copy 咗落嚟擺上我哋嘅網度，因為我覺得大陸遲早都俾人刪 Q 咗嘅啫，即係咁樣係即係。 同埋 YouTube、Google 嗰個手法其實好值得商榷嘅，完全係俾曬中國政府操控曬嘅， 嗯， 一嗱第一個咧就即係之前嗰啲片段啦，大陸嗰啲示威，連伊朗嗰段， 係啊， 嗰、 那 個女仔俾人殺咗，都係即刻冚咗嘅，係好快好迅速嘅， 即係話到最後嚟講就係、是、即係呢一個即係好笑啊！到最後嚟講就係、是。是任何反抗形式都是不能夠存在，因為他覺得你都是教了你反抗，到最後來講就是即是李自成那些能不能夠存在呢，就是這樣，因為今天來講他就變了不是即是起義的方，他是政權的那邊來的嘛，即是李自成來講喂你說擁護李自成，這個都是有問題，即是主張推翻現行政府嘛，就是這樣， 孫中山都是的， 咪好自然一樣嘅，即係以前中共係歌頌太平天国㗎嘛，但係近即係九十年代之後開始慢慢變咗 對付太平天国好嘛，即係咁。 但係九十年代之後變咗係崇拜呢個曾國藩㗎嘛。 嗯， 當你變咗統治者，即係你個 position 就變成係咁樣㗎喇，即係咁樣係。 永遠都係即係勝者為王，即係邊一個係 winner， 咁就邊一個就係決定嗰、那個即係歷史同埋個合法性㗎啦。就 而家最唔好就係大陸即係永遠嗰啲公安局長帶頭去搶屍㗎嘛，即係呢個關 係搞到而家武警變咗奪寶奇兵， 即係佢根本就即係啲人係完全係話佢係即係自在，你點解要搶條屍？即係你自在毀滅證據啊嘛，即係咁樣係 好明顯係㗎啦呢單嘢。你因為你嗰個酒店其實個背後個資金係當地嗰啲官員嚟㗎嘛，咁你而家即係爆單咁嘢出嚟囉，你仲唔搶屍揞住啲證據？ 嗰度就直情係所有罪案嘅，點解石首啲人咁憤怒，就因為嗰間酒店就係屬於個公安局嘅，而係所有罪案嘅冤手嚟㗎嘛，嗰度 即係而家黑蛋係黑店呢個好有水庫轉 feel 係啊 但石首嗰個咧，那個公安又好奇怪，佢竟然可以對外話咧，即係24歲嗰個廚師咧就留低咗遺書，就話自己係悲觀厭世而輕生，所以就認定佢喺3樓度跳落嚟自殺啦咁樣。冇錯，所以咧真係亦都即係奇離啊！即係會整咗篇遺書出嚟嘅又會。 咁所以即係我知你講話，即係呢一個第一就係、是、首先，如果冇呢一個。自由嘅傳媒咧，就係、是、即係一切嘢咧都係假嘅，即係其實最大嘅監督咧就永遠來自全部人民，而全部人民係要透過傳媒嚟到 voice out 噶嘛，即係啲嘢係。 咁成個鄧玉嬌案已經反映到即係傳媒嗰個威力啦，基本上令到佢嚇脫險啦。 係啊，咁所以就係即係點解即係人網就係向呢個目標前進啊嘛，即係咁樣係。 嗯， 咁啊，我哋嚟一嚟嗰個環節啦。 好。 李家豪不准斗噏。 嗱，头先大家即系好兴合合讲到七一啦，咁啊七一即系游行。咁啊，唔經唔覺又一年啦。咁啊，即係大家聽到董建華呢個名字又變咗成歷史名詞。咁就算阿葉劉咧個形象都嚟一個大變身。咁所以今日咧，即係不准鬥噏咧，同大家回顧翻咧，即係03年嘅七一，我喺加拿大咧嗰陣時，即係見到一班香港嘅移民又點樣支持七一咧，可以做翻一個歷史嘅，即係對照一個歷史嘅回顧啦。咁其實03年嘅七一嘅時候咧，連多倫多嘅華人咧，咁其實基本上咧都用咗好特別嘅方式咧，去配合香港方面嘅請願行動，去聲援翻咧。即係香港市民點樣反對23條嘅？咁我記得當年咧，即係你都知啦，加拿大即係車多地大，咁所以咧，即係都樣樣嘢都係即係揸車都用車代步噶啦。咁所以咧，當年咧，加拿大咧就有個叫全球反對23條立法聯盟。咁加拿大呢個 branch 嗰啲團體咧，就即係一齊做組織咗一啲反對23條遊行嘅車隊，就唔係用腳行嘅，有隻車隊嘅。咁基本上咧，當年咧，佢哋就喺呢個 Millican Park 就喺史嘉堡呢個美麗勁公園就集合嘅。咁我仲記得當日咧，就大家為咗聲援啲香港嘅七一大軍咧，咁多倫多啲華人都響應咗大會啲呼籲啦，咁啊每一架車嘅車頂咧都掛住好多個黑色氣球嘅，咁所以其實嗰時都幾壯觀嘅個場面。咁啲氣球全部寫住咧反對23條嘅口號啦，反對23條嘅標語啦。咁我自己嘅車當時啲玻璃都貼住佢哋派嗰啲紅底黑底紅字嘅反對23條嘅標語。咁其實回想翻起咧，成個感覺咧就震撼嘅，因為咧個現場就群情洶湧啦，咁啊大家一齊話聲援，即係香港七一咁。咁其實當年咧都一個好好嘅公民教育嚟嘅，因為咧唔少香港啲移民咧都會帶埋啲小朋友一齊參加啦，咁話俾佢知，咦點解我哋嚇、即係嚟到多倫多，但係點解會聲援翻香港呢啲咁嘅活動咧咁樣。咁其實咧多倫多咧喺翻佢哋華人社區嚟講咧，呢、這個都真係史無前例嘅啦，呢、這個七一車隊咁啊好有氣勢咁樣咧，即係到多倫多咁啊，雖然嗰日咧其實咧都係假期嚟嘅，咁但系咧就假期通常就冇乜车嘅本身，因为加拿大国庆啊嘛，咁啊但系条街咧都依然好忙碌，咁啊即系帮香港人打气，咁啊仲记得咧当年有一位即系反对香港政府即系所谓嘅乱噏23嘅呢个太太就话咧，佢就话喂我咁多年过咗嚟多伦多，我都好少走上街头，即系通常咧都唔会点样走出嚟，都系即系做沉默嘅大多数嘅啫，咁不过佢话当年咧见到香港咁嘅恶法，实在忍无可忍，所以咧。即係連佢都要即係走出嚟，咁當年咧真係好奇怪，多倫多其實都好少見到華人社區咧有咁多人飆出嚟，咁啊事隔即係都六年啦，咁所以咧即係發生喺北半球呢啲七一熱情呢啲場景咧，其實而家都好有印象。咁我仲記得當年咧亦都有個藍蝴蝶嘅事件嘅，咁就因為咧當年咧即係嗰啲七一就啲家長啊大大小小一家大細咁啊即係參加車隊之外咧，咁其實喺多倫多咧好多華人嗰啲商場嗰啲 model 咧，咁都會見到好多咧掛有呢個藍蝴蝶嘅攤位，咁咧都係收集香港七一嗰啲移民嘅簽。名咁每个摊位咧都摆有一啲slogan 嘅，即系写住咩恶法祸港啊，天理不容啊。咁点解有啲蓝蝴蝶咧？咁其实嗰啲浅蓝色嘅蓝蝴蝶嗰啲臂章咧，主要都系象征自由啦，象征和平啦。咁所以当年咧七一嗰个期间咧，就见到华人商场咧都有唔少啲蓝蝴蝶喺度嘅。咁但系最过瘾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咧香港当年我唔记得啦，七一之后咧，其实咧亦都有包围呢个立法会事件啦。50万名嘅香港市民上完街之后，咁跟住又嚟咗挤包围立法会。咁其實香港喺多倫多嗰邊咧，啲香港嘅移民都唔輸蝕嘅喎。咁除咗有呢個香港嘅即係除咗有呢個汽車嘅七一大遊行聲援香港之外咧，咁當年咧，因為其實喺嗰個香港駐多倫多嘅經貿處經濟貿易辦事處咧，其實就喺多倫多大學嘅校園附近嘅啫。咁啊，鄰近咧仲有呢一個嘅中國嘅總領館嘅，即係呢個領事館嘅。咁所以當年咧，大家咧就喺呢個香港經貿處度辦埋呢個燭光晚會。咁所以咧，就當年咧有唔少人就即係手牽手嗰個叫。手牽手反惡法嘅運動咧，就係啲香港移民就手拖住手，咁由呢個香港經貿處咧就連到附近嗰個嘅中國嗰個駐多倫多領事館咧，都一齊即係牽住手連成一線嘅。咁可惜即係香港咧就即係淨係包圍立法會，如果中聯辦喺隔離嘅話咧，咁都啲壯觀啊！咁但係多倫多咧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咁當時仲記得咧啲鬼仔鬼妹咧喺街上面咧就喺見到我哋啲人喺度嗌口號啊，喺度叫囂嘅時候，佢哋都覺得好奇怪。咁所以，但係佢就一齊叫囂埋一份。咁我都覺得奇啊，點解啲鬼仔鬼妹都會 join 埋呢啲即係聲援香港七一嘅運動咧？咁我都唔係太明點解。咁後來咧就問下隔離嗰啲我估都係 U of T 同啲學生啦。咁問啲鬼仔鬼妹，點解你會同我哋啲香港移民一齊吶喊助威嘅咧？咁因為其實嗰日咧就係加拿大國慶同埋香港回歸都係7月1號啊。佢哋就誤以為咧，我哋呢班華人咧係同佢哋慶祝呢個國慶嘅。 因為我哋嗌口號嘅時候咧，就用中文嗌咁，所以佢哋以為咧，我哋係咪慶祝緊國慶咧？咁最後同我哋解釋一下啲情況啦，咁樣咁，所以佢哋都話啊，佢哋都話啊，好明白，哇，都啱咁，所以佢哋一齊咧，即係走之前都嗌翻聲 Article 23 What a shame 咁樣。咁所以咧，而家諗翻起咧，都已經係六年前嘅事啦。咁但係咧，好多人就話咧，我哋仲冇呢種咁樣嘅好多人就話咁經過即係咁悶熱嘅天氣，上次六四，好多人都話喂，啲香港人係咪見利忘義啊？咁其實咧就係咪淨係咁樣咧？咁而家我哋發覺都唔係啊，即係香港人都係即係忘利見義先至啱。咁所以咧，頭先阿蕭生問七一有啲咩理由上街咧？一句講曬，唔使講太多啦，都係七一件啊。 嗯，咁就即係話另外一個就係最近我睇多啲嘢，就關於再睇多啲伊朗嘅情況啦、嗯。其實真係即係而家都話啦，即係如果嗰、那個最高領袖一事即係表咗態同埋軍警鎮壓咧，其實那個示威好難再繼續落去嘅，同埋開始去拉人嘅，即係周圍係。 嗯。 咁即係示威嘅規模咧就少咗好多，但呢件事咧唔係咁完嘅。 咁你覺得而家呢個伊朗起義係咪真係會演變成為一個驚天動地嘅革命 咧？只不過將個問題即係暫時壓咗落去嘅啫，結果遲早咧就少少嘢又再爆發一次。就其實嗰個關鍵要個政黨政權倒台，一定要係要個政權內部分裂，即係咁樣係。係冇辦法採取任何行動，到最後即係你見到菲律賓嗰次人民力量都係啊，雙方喺度集馬，於是睇邊邊軍隊多啫嘛，大家喺度數，泰國成日都咁噶，一邊係正一邊反嘅，然後啲軍隊投票支持邊邊多嘅啫嘛，即係咁樣到最後嚟講就係即係咁樣係，咁但係即係我係好 convince， 我而家睇翻嗰啲 article， 即係呢次選舉係有舞弊嘅咯，而且個舞弊嘅規模係唔細咯。因為有好多笪地方竟然係嗰個選票係多過選民數目好多囉，即係咁係最高嘅地方去到 140%， 佢唔同有功能組別一人幾票喎， 即係呢個以前國民黨喺台灣最叻㗎喇，就係擺定一笪飛落去先㗎嘛，即係呢個方法 係係 都幾蠢喎呢個方法， 咁呢個啱唔到人嘅喎，即係咁都俾你睇到嘅時候，咁即係你都唔可以自圓其説啦。如果 係，但係即係我唔明啊，憲法維護委員會話咁樣唔係犯法嘅喎，即係選票多過而家數出嚟，即係嗰數咗50笪地方、50個城市已經多咗300萬飛出嚟喎。 佢點樣 justify 咧？如果佢既然 佢呢個唔係犯法嘅喎，有可能選票多過選民，我真係唔係好明呢個邏輯。 拗頭啊！呢、這個都真係。 唔知真係幾恐怖喎，開色仔啊，開多粒色咁樣。 係咪啲孕婦幫埋裏面嘅肚個 BB 都即係 唔知點解，但係你夾硬鎮壓其實會製造一種新嘅宿怨啦。其實伊朗係俾一個即係好點解會有咁強嘅反美情緒，因為以前嗰個伊朗王巴列維係非常之高壓，同埋佢係最初係佢將53年佢係將一個比較即係想國有化石油企業嘅首相即 係。 就即係 CIA 喺後面背後即係整個政變推翻咗佢嘅，即係呢樣嘢係做咗成一場好長好長嘅一個 仇恨 喺度啦。即係當年其實嗰個伊朗即係挟持美國使館人質事件，其實唔係阿高美尼諾咯，但係啲學生自己自發咁走咗咯，即係衝入去使館嗰度嘅，接做咗幾成事實出嚟，同埋啲群眾又就上街去聲援啦，搞到即係最後尾啦，最後硬著頭皮要繼續挟持落去咯。 即係我知， 但如果今次你咁樣鎮壓嘅話咧，就會做 又係結納咗血海深仇嘅，其實係。 咁但係而家美國 死咗17嘅人，尤其是嗰個 Nada 咧，我覺得好靚女，嗰、那個連女係即係咁樣係。 咁而家都成為咗網上嘅即係女英雄啦，因為你見到即係全部 Facebook、Twitter 呢個頭先你講到嘅 YouTube 嘅影響力咧，雖然話即係呢啲片亦都被即 係又被刪去， 咁但係咧，哇！短短即係幾分鐘內咁已經即係上曬網，有幾十萬人留言，好多人就話咧呢一個即係計呢個巴東有烈女之後咧，呢個就即係伊朗烈女，好多人都話呢個成為咗即係可能係對如果真有革命嘅時候，可能呢個女仔嘅因素都可能有個角色喺裏面喎，可能 係啊，即係同埋後生一輩其實就係、是。即係非常之憤怒，即係第一就係話，即係其實佢哋希望有維新啦。第二就係、是、其實係佢哋，我睇過啲 article 講啊，邊個咧，即係艾哈迈迪內賈德一路提出啲條件出嚟，點樣先能夠同美國和解？即係佢哋一向冇憎美國，咁所以咧佢哋支持佢。咁而係咧，奧巴馬就應承咗佢嘅條件，於是咧佢就立即作啲新條件出嚟。其實佢嘅用意就要繼續同英美保持敵對，嚟到維持佢嘅統治權啊嘛。呢個伊朗人民係明白到呢一點啊。 咁而家即係 不停喺度揾難，而係令到伊朗人民嘅生活非常困苦啊嘛。 因為而家你見到即係美國啲保守派狂焚奧巴馬嘛，即係話佢喂，你點解即係話美國就唔能夠保持中立，一定要表態咁？喂，起碼即係你都出句聲話，譬如話個選舉係唔公道嘅點點點，但係奧巴馬就真係即係完全粒聲都好似唔係點出咁樣，咁好多人就話佢好差喎呢件事。 英派最好嘅朋友其實就係對家嗰啲英派。 對家嗰啲英派啦， 即係大家其實都唔想和解嘅，大家都想對雙對方度。 因為嗰啲你佢佢係即係嗰啲最大鑊就係嗰啲伊朗人係相信係點啊？嗰個最高領袖即係呢一個就話伊朗梅德，就話呢一個你而家冇可能即係整千二票嘅，即係個差別係1100多萬票。但是伊朗人相信話喺內政部攞出嚟嘅資料顯示呢，嗰個實際投票呢係完全相反嘅，係60多%係莫沙60多%係呢個嗰邊嘅莫沙維。即係覺得你係呃佢嘅，完全係呃佢嘅，即係咁樣係。 今次如果強硬鎮壓，另外一個問題，穆沙維其實是當年伊斯蘭革命的其中一個元分嚟嘅，即係你夾硬鎮壓，即係夾硬去拉咗佢嘅話，係會好難睇嘅啦。 係， 再加上被殺死嗰個係女仔啦，即係女性嗰個 symbolic 會更加大啦。喺伊朗呢個伊斯蘭背景嘅社會裏， 係佢哋好錫住女性噶嘛，咁基本上，所以呢個就即 係我呢個我講俾你聽，伊斯蘭教咧就即係。出街咧就將女仔咧，即係伊朗冇咁嚴密啦，即係沙地阿拉伯由頭到尾裹到實曬噶嘛，然後咧佢哋搏命嘈肥，佢嘈到佢好肥，於是咧佢哋就鄙視啲女仔啦，而結果咧喺阿拉伯國家咧同性戀嘅機率咧係最高。因為他們覺得即是啲女仔不值得喜歡，可以喜歡看對男仔。 周末我看了半島電視台有個特色很有趣的，哇其實原來伊朗是準變性的。 是準變性，而他們不會奇的。我還有我看見一個documentary令我很驚奇，巴基斯坦最受歡迎的一個婦女節目呢，是個男人扮女人。他不是 comedy 來的，他男人扮的女人。去訪問政要是時事節目嚟喎，得唔得意啊？你話俾我聽，係最高收視率嘅節目之一嚟喎。 可能呢個就係賣點啊。 第三節再翻嚟。